去了一次湘西后，安宗和白毅两个人都累趴了，估计没几个去那里旅游的人会弄得像他们这样狼狈。回来以后，看见一只蟑螂，安宗头皮也得麻几下。当然，这事儿是绝对不能和白毅说的。回到宿舍好几天后，他们才从尸骨之灾中回过神来。不过，因为帮了寨子里舅公的大忙，安宗和白毅成了他们的大恩人，年货没少给，好多土特产商店里也难得一见，有些甚至是用来祭祖的好东西。再来，安宗发现白毅其实下厨还很有一套，只不过这小子太懒了，宁可下楼去买碗面，也不愿意自己倒腾。难得那些年货到手，他也算是露了一手，吃得安宗眉开眼笑。经安宗那么一夸，他也开始嘚瑟起来。 有机会就自己开灶，做些好东西给你开荤。 因为一直在外面吃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储备足够的粮油，很快就不够用了。于是安宗作为不出力只吃饭的闲人，就有义务去采购油盐酱醋。他们附近没有什么大商场，只有一些小便利店，那里的东西价格不实惠，安宗只好到下海庙那里一家大超市去买。安宗一只胳膊搂着油桶，另一只胳膊夹着一袋大米，匆匆地往回赶，心里思量着，早知道就该骑自行车出来了。路上人很多，当中甚至夹杂着几个剃着光头穿着黄袍的和尚。下海庙是这一带香火最旺的寺庙，每天都有来烧香求佛的信徒。庙不是很大，但据说当初郑和下西洋之时在这里修过船。这座庙其实是为了给开船出海祈福而特别修建的，庙里本来供的是龙王和妈祖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变成了一间佛教寺院，这里的香火倒是丝毫没受影响。安宗走得特别小心，就怕拎了那么多东西撞到路人，要知道烧香的老人家最多，撞坏了那就等于领了一个外婆来伺候。不过越是那么想，越是会发生事故。一个穿着黑色呢绒大衣，戴着一副大墨镜的人一头撞了过来，安宗的大米被撞到地上，还没开口呢，那家伙就先开骂了： 臭小子怎么走路的，眼睛生在天灵盖上啊。 安宗捡起大米，毫不示弱地抬头骂道： 是你走路不长眼睛，被鬼撞上了还是怎么着啊？ 一听到撞鬼，那人就像是触了电一样，身体一缩，顿时恼怒之极，马上就抓住安宗上衣的领子。安宗手上拎着东西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击，他心想， 早知道要动手，就先把东西放下了，这下我挨揍了。 想着就闭上眼睛，准备先挨这小子一拳，等他放下东西，再痛殴这小子一顿。那人抓着安宗的衣服半晌都没有下拳头，他睁开眼睛，看见那个蛤蟆镜下面的嘴角咧了开来，露出一张只见白牙不见牙龈的笑脸，然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 道上走英雄，腰间挂宝刀。 安宗傻傻地看着他，嘴里却回道： 绿林行好汉，肝胆两昆仑。 等一说完，墨镜兄就哈哈大笑，感觉俩人像是在拍武打剧，但是这情景怎么那么熟悉啊，好像以前和谁说过。那人把墨镜拿下来，熟络地拍拍安宗的肩膀： 哟，几年不见，把老师兄也忘记了。 安宗摸了摸头，努力在大脑中思考这人到底是哪个熟人，想了半天也没线索，看着人家依然笑意不减，安宗也不能扫兴，马上开口说： 哈，原来是师兄啊，你瞧我这记性，怎么来这里了？ 反正人家先认了，就算错也是他的尴尬。他的神情一下阴郁起来，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。安宗看到他的塑料袋里装了一大堆庙里求的符咒，啥都有，居然还有观音送子图。他捏着手里的佛珠说： 嗨，说来话长，咱们师兄弟多年没见了，这样吧，武作东，咱们去对面酒楼一边吃一边谈。 安宗想，白蚁的饭都快做好了，不吃他准不高兴，而且他也不想浪费，于是就摇摇头说， 不用，我室友都做好了，要不一起吃吧。 他点了点头，也没有和安宗客气，一手帮他扛起大米，就示意他带路。交谈中，安宗终于回想起这小子是谁了，他叫商洛子，当初和自己一起在社区俱乐部开的美术班里学画画，他们都喊他六子，谁让他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呢？那时候他们号称混世魔王，什么调皮捣蛋的事儿都干过，六子是他们那里数一数二的天才。当安宗在画静武的时候，他已经在画石膏头像了，当安宗涂鸦着水粉的时候，人家已经跟老师学画丹青去了。据说后来为了特别培养深造，他家都搬了，也就和他们这群小鬼没了联系。安宗和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过面了，突然能在一个城市再碰面，感觉特别有缘分。兄弟见面高兴得不得了，但是六子的神色却透着一股焦虑和恐惧，他有好几次走路都要停一停再走，这让安宗感觉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当回到住处的时候，白蚁的菜已经烧好了，远远的就闻到一股香气，顿时食欲就上来了。 老白，我回来了，还带了我一个老朋友回来吃饭。 白蚁把菜放在桌子上，回头看了看他们，没说什么，只淡淡的点了点头。其实安宗心里有些虚，因为白蚁不喜欢有外人来宿舍，当初也讲过不可以随便带不认识的人进屋子，这次实在是没办法。安宗走到他面前，悄悄对他说， 老白，这次确实有点突然，不过他是我发小，交情很深的，好几年没见，居然路上就那么遇上了，你包涵一下，帮帮忙。 白蚁听到交情很深这四个字时，脸色明显有些难看，最后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拿衣服准备出门。安宗连忙拉住他， 哎呀，不用腾地方给我们，估计也没什么事儿，外头还冷着呢，饭也没吃，你去外面吹西北风干嘛？ 六子看他们在那里嘀咕，站起来朝他们走过来，他对白蚁笑着说， 我叫商洛子，是和小安以前一起学画画的邻居，多年没见面了。 白蚁挑了挑眉毛，安宗对他挤眉弄眼，希望他不要介意，好歹卖自己一个老脸，不要破坏老友重逢的气氛。白蚁这才把衣服放下来，去拿了杯子泡茶，而安宗则利落地把油和大米堆放到屋子的角落，然后想要把六子那袋东西也放角落，方便他坐下。没想到安宗一碰那些东西，他就大惊失色地过来捧着说， 哎呦，这个我来拿就可以了啊，全都开过光的，不能让人碰。 安宗感觉这小子有些怪异，和以前的六子有些不一样。安宗看了他一会儿，他眼神有些躲闪，避开了安宗的目光。就在安宗怀疑地看着他时，白蚁端出了三副碗筷， 先吃饭吧，吃完再聊。 三个人闷不出声地吃饭，中间除了六子问白蚁的名字和一些有的没的外，就只是自顾自的夹菜扒饭。安宗和白蚁对看一眼，发现这家伙好像惧怕什么似的，就像惊弓之鸟，吃个饭也一惊一乍的。但毕竟是老朋友了，安宗也不能多说什么。终于吃完饭了，那小子喝了一口茶，安宗盯着空荡荡的饭盆子感叹， 哎呀，有心事居然还能吃那么多，或者他是不是好几顿饭都没有吃啊？ 六子看着他尴尬地笑着， 没想到白蚁那么能做菜啊，味道绝对比馆子里地道多了。 白蚁也坐在位置上，把碗筷往安宗面前一推， 也就会炒几个小菜，算不上什么。安宗，碗你收拾。